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土御魂王城，福寺城，九月初八，西域中年多风沙而少雨，但今年却有些稀奇。入秋之后，连着多天细雨连绵。常年蒙尘的王城建筑仿佛都变得焕然一新。受中原文化影响，吐谷浑贵族王宫说汉文用汉字，甚至汉家衣裳也大行其道。加上盘龙会将近，城中多了许多中原人士，乍看上去就像回到长安。城外有一碧雨亭，名曰阴阳亭，不知何年何月所建，只因左山右水，亭子正好处于山水之间，恰如阴阳分界。亭子仿中原风格而建，只在飞檐亭角细微处可见异域风情。因年岁久远，连阴阳亭三个字都已经剥落许多，黑色颜料之下露出属于木头的原本色泽。燕无师在亭中负手而立，不知站了多久，他的目光望向亭外，姿态颇为悠闲，像是在赏雨，又像是在等人。远远的润草湿木之间出现一个人，那人一身姿衣，脑袋上半丝头发也无，脸庞俊美之极，眼角却隐现风霜。他一手撑伞，正缓步朝这里走过来。 阿弥陀佛，燕宗主别来无恙。 出云寺一别，你这头发还是长不出半根，可见平日劳神苦思，过得很是烦闷呢。当个安安分分的和尚，对你来说这么难吗？ 燕宗主还是这样说话不饶人。 约我的是段文央，为何出现的是你？莫非堂堂黔州国国师也自甘堕落，与突厥人勾结在一块儿了？ 燕宗主重出江湖，便搅得江湖天下腥风血雨，不得安宁。依贫僧看，你还是寻个地方专心参悟武功来得好，以免在你手中造出更多杀孽。哈哈哈哈哈 我素来最讨厌你这秃驴满口佛理，你今日倒是学聪明了，也不废话，直接开门见山。好， 佛一向劝人向善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但对屡教不改之人却有金刚雷霆之威。对待燕宗主这样的人，佛理说尽又有何用？只能以武驱之，以杀止杀。 让我来猜猜，你与段文央相约过来围杀我的原因。宇文邕不肯重用佛门，你便派人向突厥渗透，日复一日，引得他波可汗也信奉佛教。但突厥人本性如狼似虎，佛门终究影响有限，你没有办法，只能将注意力放回北周。宇文邕对佛门忌惮颇深，就算你灭了幻月宗，他也不会重用佛门。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先杀了我，然后再杀宇文邕。拥立太子宇文邕登基，宇文邕与其父不同，他对佛门好感甚深，也不枉你这些年一直在他左右吹风。只要他掌了权，佛门在北周又能恢复往日风光了。 宇文邕杀伐太重，劳民伤财，非明君所为。对其一战，更是举国劳心劳力，百姓迟早不堪重负。 这么说，你觉得太子宇文邕才是明君了？ 太子佛根深厚，佛心通透，与佛有缘。 宇文邕那个样子， 你也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啊，真是不容易。不就是想杀我吗？放马过来。段文央呢？让他滚出来。 燕宗主如此狂傲，就没想过今日有可能是自己的死计吗？ 老秃驴，你的武功被人捧为天下前三，杀我却还要拉上段文央帮忙，你自己觉得丢不丢人呢？ 只要今日燕宗主能死，身段面子又有什么要紧的？燕宗主未免着相了。 你要在突厥找帮手，怎么不干脆将葫芦姑的魂魄招来算了？区区段文央又能奈本作何？ 燕宗主何必将话说得太满，若是今日不幸身陨此地，岂非下了黄泉都颜面无存？ 说话不耽误出手的功夫，转眼间漫天鞭影已从天而降，将燕无师上方所有退路悉数封住。段文央先前那条鞭子在与李青鱼和沈乔交手时就已经毁了，现在手中这条鞭子名曰十丈软红，乃是新制，花费功夫不比原先那条少半分，兴许还更有韧性一些。经由他手腕震动配合身形变换，就已经演化出万千幻影，令人眼花缭乱，无所适从。很显然，他的功力比之先前在苏福与李青鱼和沈乔交手又高明了不少。只要不是庸才，不甘于平凡，不管是自己还是对手，永远都在进步。段文央的鞭法走的是诡谲难测的路子，其中又融入了西域刀法，两者结合，顿如狂沙漫天扑面而来，仿佛无边无际，永远没有尽头，让人不由窒息绝望，从而丧失斗志。但他遇上的是燕无师，燕无师手无兵刃，在当时两大高手之间从容游走，定指为剑。在他的真气操纵下，飞花落叶化作万千利刃，令段文央的攻击悉数化为乌有。雪亭禅师的表情很少，他比寺庙里的佛像看上去更像一个神明，无嗔无喜，从不因外界而动怒。此时就算看见段文央受挫，他也不惊不怒，双手结印频频推出，原本就白皙异常的食指指尖因真气凝结，竟微微绽露琉璃般的光华。雪婷脸庞一如染上一层薄薄月晕，俊美的如同一尊玉像。不动明王印共有六印，方才他接连印出三掌也奈何不了燕无师，此时印出的正是第四第五掌，不动如山与拈花一笑。前者以手代攻，后者以柔克刚，繁复多变的手印在他手中变成漂亮至极、赏心悦目的事物，更能令人不知不觉放松心神防备。不动如山印出去时，众人耳边传来嗡的一声，脑子也跟着懵了一下，连段文央手中的鞭子都不自觉顿了那么一瞬，燕无师却丝毫不受影响，甚至还冷笑了一声。他理也不理雪婷结印如拈花正朝自己后背印过来，依旧伸手去抓段文央的鞭子，无视重重鞭影织成的气幕，居然生生抓住对方的鞭子，又扯着鞭子一拧，往后旋身借力打力，将段文央推过来的真气又如数推给雪婷禅师。雪婷禅师足下一点，人已往后飘飞数丈，却见燕无师以一敌二，不退反进，居然追了过来，面对面与雪婷对了一掌，强强相遇，两名宗师级高手的真气狭路相逢，迸发出可怖的后果，霎时间巨响轰然，以两人为中心产生了一个漩涡，直欲将天地万物都卷进去。段文央只觉得强大气流扑面而来，他不得不生生收回了自己的鞭子，足足退了五六步才脱离这种可怕的影响力。而当时双方却连半步都没有退，任由脚底落叶全数被真气卷了起来，满天飞舞。雪婷面无表情盯着燕无师，心头忽然生出了一股强烈无比的感觉， 今日若不能杀了他，只怕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。 身为宗师的尊严，雪婷自然也有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自然更乐意光明正大与燕无师来一场单独的交手，但他身负振兴佛门的重任，而燕无师就是他最大的阻碍。 没了燕无师，佛门才能恢复往日在北周的地位。这一战势在必得，绝不能失败。燕无师忽然朝他一笑，这个笑容莫名而诡谲，令雪婷不由微微皱眉。但下一刻，燕无师并未与他继续动手，而是直接转身扑向段文央。此时段文央正好高高扬起手中十丈软红，向燕无师当头照下。这一边势破千钧，因灌注十成真气而化为白红。但是他没有料到燕无师忽然舍了雪婷禅师朝自己这边走过来。的确是走，闲庭信步，从容不迫。但短短几步，他就已经从雪婷禅师那里来到了段文央面前，然后伸出手直接抓向那道白虹。这手十分奇怪，好像很慢，但又准确抓住了边影脉络。十丈软虹竟就这样被他抓在手里，而燕无师的手却毫发无损。段文央脸色微变，未等他做出反应，对方五指并拢，这根费了段文央不少心思制成的鞭子就这样生生被他的手绞碎。 你师父难道没教过你吗？在绝对的高手面前，所有的武器不过都是虚妄。 燕无师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笑意，说话之间手已经顺着鞭子被绞碎的脉络滑向段文央的手臂。换了寻常人，十有八九就被拿捏住了，但段文央毕竟不同凡俗，他并没有浪费更多功夫在挨到自己的鞭子上面。就在鞭子被毁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撤开拿鞭的手，拍向燕无师胸口。与此同时，雪婷禅师后发先至，不动明王印已经到了燕无师后心，他的速度甚至比段文央还要快上三分。燕无师脚下未动，身形就已凭空消失在段文央面前。但段文央知道这也许只是障眼法，因为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在短短一瞬之间消失得连残影都不见，所以他这一掌去势并未减缓分毫，但这一掌居然真的落空了。 这世间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快的情况？ 段文央无法置信。那头燕无师与雪婷禅师第二次正面对上一掌，这一次威力更甚，离得近的树木甚至被二人的真气震得簌簌颤抖，几欲倒地，树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均裂开来。这一次燕无师与雪婷禅师各自后退了三步。 这男人难道是怪物吗？ 段文央亲眼目睹两人交手，这种感觉顿时油然而生。他自诩天分奇高，其实葫芦姑当年在他这个年纪也不可能做得更好，但遇上燕无师这种近乎妖怪的人物竟连连受挫。彼时听说师弟坤爷被燕无师一路追逃，狼狈不堪，他还嗤笑对方无能，现在看来他其实也没比对方好多少。再有雪婷禅师这种天下前三的绝顶宗师联手，竟还杀不掉一个燕无师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